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度到中度霾，局部地区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本市雾气弥漫，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受到霾的影响，空气质量不佳，提醒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希望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赴日进行干细胞抗衰老治疗的相关话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邀请过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干细胞抗衰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当期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要问一问，如果让这个我们说嘉宾推荐在哪一个国家或者说哪一个地区进行这种抗衰老的干细胞治疗呢？当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是日本，因为他说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日本的这个服务非常的好，而且日本的这个干细胞的治疗是得到了日本国家的允许，而且是有第三方机构来监管的。 是的， 每一个这个我们说干细胞打到身体当中的活性数量都是有第三方来认证监管的，所以说在质量方面大家伙也是比较放心。但是在赴日进行干细胞抗衰老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有各种各样需要大伙注意的，而且现在市场上我们说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来擦亮自己的双眼，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来进行这种赴日的干细胞抗衰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先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长向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张总，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向健康旅行的张帆。 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也欢迎小麦。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还是会和二位嘉宾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赴日进行干细胞的抗衰老治疗。 近年来，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发展突飞猛进，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掀起了细胞热，尤其是日本的再生医疗和抗衰老项目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如果想去日本尝试自体干细胞抗衰老产品，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在日本接受自体干细胞抗衰老治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何选择日本的干细胞治疗机构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长向健康旅行创始人张帆，节目资深媒体研究员泽小麦，跟您聊聊如何赴日进行干细胞抗衰老治疗。 那今天呢，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给听众朋友带来了我们说互动小问题，会通过我们的互动有奖的问题为大伙儿送出两个非常精美的小毛毯。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想要问问大伙儿，自体干细胞抗衰老的适用年龄到底是多少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40岁以上， B 选项60岁以上， C 选项是20到80岁都可以。到底哪一个年龄段 是自体干细胞抗衰老的适用年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我们聊到过这个年龄区间哈。如果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儿来公布本期节目的获奖听众。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张帆，长项健康旅行创始人，在地产金融领域从事品牌营销推广多年，先后就职于某上市咨询公司、某国家级产业基金，对企业宣传与品牌传播有较多经验，曾参与策划大型旅游地产及养老地产公关活动，主要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工作。长项旅行成立前，多次赴日拜访东京、大阪的相关医疗机构及干细胞衰老服务机构，与日本多家医疗中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拥有自己的医疗翻译团队。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板块，致力于建立搭载深度旅行的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为高净值人士分享全球领域科学的、专业的、高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张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和我们说到，这个干细胞抗衰老在国际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当时介绍的欧美地区、日本，还有这个我们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异体干细胞的移植被允许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些地方当时您推荐的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去海外进行这种自体干细胞的抗衰老，您推荐的是日本啊，也想问问您，这个为什么你不推荐比如说像乌克兰这种我们说异体干细胞的这种移植呢？很多朋友说这异体干细胞我自己可能连这个3到5毫米的小窗口都不用有了呀， 对， 因为这个异体干细胞现在其实也不是不推荐吧，就是价格非常的高昂一般这个区间在120万人民币，就是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有钱的人，而且他现在目前为止在临床上没有就是说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完全，他虽然现在没有曝光一些是有一些负面新闻啊，但是也有今年五月份也有一个这个中国的富豪团去这个回春嘛，他就是说要能到15年前的自己，然后很多人去尝试，应该是60多万一针吧，然后现在有打包价是120万，就是这种价格非常高了，而且效果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没回到15年前是吧？ 对，所以性价比相对不是很高，是这样，所以我推荐那个自体干细胞，可能现在目前价格能接受，咱们能够够到，然后呢，效果呢又比较明显，是这种。 自体干细胞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机体的排异啊各方面也不会有这种担忧哈。 对， 像自体干细胞移植，现在我们想问问这个日本，是之前的节目当中您推荐了，是因为日本有这个第三方的监管机构，服务态度也比较好，也想问问最早做这种自体干细胞移植的国家是日本吗？还是说其实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它是更早做这个的？ 更早做的是美国吧， 最早是美国在做， 最早是美国。对，现在其实瑞士也有自体干细胞 ， 它因为它主打是羊胚胎素干细胞 ， 但是它的自体干细胞的价格跟羊胚胎素干细胞其实差不多 ，那就是说其实比日本还是贵， 比日本还是贵的。所以性价比来讲的话，我为什么推荐日本，因为日本的技术够，然后价格上是非常公允的，而且就算泰国也得大概有80万泰铢吧，就是合人民币也得17万左右，其实而且还不到10亿的数量，就是因为它这个成本高，要去美国 培养， 对，所以它这个成本会高，所以就是综合来讲还是日本性价比是还是最高的，反而是 好，为什么推荐日本是因为它性价比是最高的 高 ，可能有一些朋友第一次听我们的这个节目聊到这个我们说干细胞抗衰老，可能就说这个刚才张总说的这个泰国的价格明明更低啊，这个一针才不到10万，80万泰铢的话， 80万泰铢是17万左右， 17万左右这个人民币，感觉好像比日本要便宜一些，但是我们说在泰国的整个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其实是要在美国进行的，然后呢有这个空运，其实中间是承担着一定的风险，而且我们得多次往返于泰国，而不是说我们去一次所有的这个都可以完成了 这个在日本也是要去两次 ，也是去两次， 他第一次是这个首先是一个问诊，就是大夫会跟你详细的去说明一下，然后你有什么诉求可以跟大夫去说，比如说我面部我想多注射一些，然后我的身体哪儿不好，我想针对于关节呀，针对于其他地方啊，局部啊有一个注射，他会给你做一个方案 ， 做一个调配的方案，然后呢在确定数量以后呢，第一次去检查血液跟提取脂肪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走了 啊，然后等于是，然后第二次你再去的时候呢，就是要预约，预约以后他就才开始培养，需要一个月去培养，所以他提前一个月预约嘛，就是你什么时候预约，他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嗯， 然后一个月以后就是再去进行回输就可以了，大概也是两个小时，所以流程非常简单， 所以这基本上是要去三次，第一次 两次吧。 不，他第一次是先去面诊啊，然后说我 OK，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然后我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干细胞的治疗，然后同时我对这个干细胞的治疗的效果有哪些的诉求和 预期 、对，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我就要跟他 OK， 我可以接受了，那我可以跟他那个去预约，说我那个要从我这儿比如说耳后开一个小口，然后把我的这个干细胞提取出来，然后他中间要经过一个月的培养，然后培养好了之后我再进行这个回输。第一二次其实是可以合并为一次， 可以合并的，就是说、 最少去两次， 最少去两次，就是说如果要是你这个血液真的有问题啊，他会跟你说，然后这个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预付款会退给你，就是他会觉得你血液有问题，一般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医生通过问诊以后他就觉得你是可以做的，所以血液检查跟提取脂肪可以一起做，加上问诊是一起做，然后第二次直接回输，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我们问诊和提取自体的这个干细胞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这个过程其中包括了两项，第一是检查一下我们提取的这个干细胞或者说血液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咱就不用去这第二次了，因为没有办法去培养， 对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时候会通知你说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想来你提前一个月告诉我们，我们开始为你培养这个干细胞， 对对， 你一个月以后来然后就可以进行回输了， 是的是的，就这样， 最少是两次，而且同时呢在第一次的时候要对自己其实血液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检查，并且提取我们的这个干细胞，那也想问问，既然去日本享受这样的这个机构，那如果我们是想去的朋友肯定就有一个担忧，去日本是去日本的美容机构还是去日本正规的医院，因为之前我记得我邀请这个张总来节目做客的时候聊到过这个海外体检的形式，当时我们说更多的这种海外体检都是需要有日本的我们说政府部门相应备案认可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海外的体检， 是的，是的， 那这个如果说想做这种干细胞抗衰老的话也是医疗机构吗，还是说其实可以放宽范围，在日本的很多美容院也可以， 可以放宽范围，对于这种干细胞抗衰老有一些比较大的美容院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因为它都有专门的这个医疗博士去把控，然后专门的部门专门有自己的培养室啊，它只要是这个在国家备案的这个美容院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医院也会做这种干细胞产品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范围在日本，首先在国内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政策要宽一点，不像体检说只能是这种医疗机构， 对， 而很多的美容院只要它经过了备案许可也是可以完成我们说这种干细胞抗衰老的提取注射，它都是可以在美容院完成的， 对，就相对而言呢就是美容院是更知道你的需求在哪儿，就是因为我如果要是做抗衰老，比如说我对面部的诉求比较大，你跟美容院它会有专门的美容科医生去给你做方案做调配，然后在医院呢可能偏向于干细胞治疗，它相当于就是更偏学术一些，当然医院也有美容科呀，但是没有专门人家做美容院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美容的去帮你做这个整个的这个套餐啊， 专业性是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伙对于这种我们说自体干细胞的这种抗衰老治疗还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安全性的担忧，会不会比如说我在医院其实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在这种美容院大家总会觉得像我们国内的很多美容院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日本会不会也面临着这样的风险， 这个目前我还真没有看到，日本的美容院它是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它日本的美容院它也类似于诊所，因为日本本身多数是私立医院，它包括美容院也是私立的为主，所以它这个东西它不像是在国内这边就是 医院有公立的，那边其实医院也是私立的， 对，咱们更相信这个公立医院会好一些，私立呢可能现在北京有几家很好的但是价格比较高，但是那个可信度也比较好的， 说咱们在日本那我怎么样去选一个更靠谱的或者是更适合我自己的这种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治疗呢， 在日本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其实跟之前说到这个体检一样的，在日本首先像这种治疗类的不管是美容还是什么，它基本上它都不会跟这个外籍的个人客户去签订这个合作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去做这种干细胞抗衰老，我自己去日本的，我即便是知道哪家医院或者哪家美容院能做， 我去找他，他也不会给我做 啊、他也不会，他可能会主动给你推荐一个代理商、 啊、 就是他你也要通过一个他指定的一个医疗中介去做， 嗯 啊，是这样啊，他会给你推荐一个合格的代理商，或者说长期合作的，然后你再跟他沟通、 嗯、那这个在日本可能说美容院也好，这种能够从事干细胞抗衰老的医院也好，可能数量非常的多，我怎么来遴选？比如说他会有像体检机构一样的这个一个目录吗？或者说有没有现在市面上大家认可度口碑比较好的医院可以推荐给大伙儿？ 可以可以，就是在东京有一家，就是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也有合作的，然后呢有也有很多就是不是在我们公司做，然后给我反馈非常好的一家医院，就是在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了解那个东京有一个表参道、 嗯、 是一个潮牌聚集地，在那个附近吧，叫埃莱尼啊，这家医院是比较好的一个干细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它包括这个从细胞的培养上，然后从这个回输上，然后从这个大夫的专业度上都是非常好的。 那日本的这个不管是医院也好，美容院也好，都不会跟个人进行我们说这种干细胞抗衰老的这种业务，必须要找一个代理公司进行接洽。它会像我们海外体检一样，有一个比如说政府公布的这个名录，我可以在这个名录上查询，比如说不管是像张总给我推荐的这种美容机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代理商给我推荐的美容机构也好，我得首先知道它有没有这个资质啊。像之前您不也说了吗，有一些医院可能是允许比如说像颈部的这种我们说局部的注射、 嗯、 有一些医院是没有拿到这个资质的、 嗯、 我得知道它到底能给我注射哪些地方啊。像这个有一个官方的目录或者是名单吗？ 目前这种关于干细胞诊疗的这个官方目录，据我了解是我是没有看到 啊、 哦、啊，没有， 比如没有官方的， 没有官方的，然后都是医疗中介去自己去谈一些美容院，谈一些就是目前市面上体验比较好的那种诊所、 嗯、 然后自己做一个名录、 哦、啊。好，那这个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哈，咱就不具体推荐说哪一个诊所比较好了、 嗯、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他认证的这种证书啊或者是标准、 嗯、 这个我们是可以询问的， 这是可以询问的。 比如说如果我要选择一家机构进行这种干细胞抗衰老的话，因为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嗯、 那如果我需要进行的话，我提前需要了解比如说他需要具有哪些资质，像培养的资质或者说注射的资质，他是不是需要都具有才行 啊、对，它是培养跟培养注射，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注射的部位，它都是有这个审批申请的，你可以跟这个医院诊所直接去沟通 啊、 哦、你有没有这种资质，然后你是不是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发了你这个是允许经营这种干细胞诊疗的这样一个资质，是完全可以跟他去沟通的。 哦，这些证书其实这个医疗机构也好，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美容院也好，它都是需要具备了以后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提前要求我们的这个代理机构帮我们去询问、 嗯、 或者是要他的这个认证的这种照片也好，是复印件也好，我们都需要可以自己先核实一下、 嗯、 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哈。 对对对对， 嗯，好，有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想问问您，说这个干细胞的这个提取会不会有一个成功几率的问题，一定能培养好吗？如果培养失败的话，是不是还得自己再去提取一次干细胞来进行培养呢？ 啊，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这个细胞提取，它这个技术非常成熟，基本上不会有失败。它只不过是提取的是你脂肪，然后它这个把脂肪从这干细胞把从脂肪里边分离出来，所以这个技术是完全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了。它不像是那种这个试管婴儿一样的、 啊、对，我也是在想，比如胚胎要多提取几次，然后不一定能成活。 对，它这个没有成活率这一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分离的技术而已、 嗯、 每个人的脂肪里都含有大量的这个干细胞，所以它提取以后总有这个活性强的， 所以说不存在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不存在这个，对、 嗯、那比如说在提取之前，我们说有一些自己的基础疾病需要和相关的这个医生啊或者是美容师进行这种沟通，那是不是只有健康的人才可以选择自体的这种干细胞移植，而且这种我们说年纪越轻，相应的这个细胞活性越好，它最后达到的效果会不会也越好？ 这个东西健康和不健康是都可以进行这个回输，而且它是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它还能延缓癌症的这种治疗的痛苦。 嗯，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跟大夫去沟通你之前所有的病症，你是不是做过手术，然后你有什么，你是不是有牛皮癣，你甚至于他孕妇的话也是不能够做这个干细胞回输的。 嗯， 因为它会导致流产。 那这个比如说越年轻的时候或者状态越好的时候提取的这个干细胞回输了以后效果会不会也越好？ 对， 是的，越年轻的话可能效果越好。 哦，比如说我已经这个60岁了，然后也有一些不影响回输的基础病，那比如说可能血糖也高一点，然后那个血压也高一点，但这个时候呢，我也想选择我自体的这个脂肪干细胞的回输，那我这个脂肪干细胞还健康吗？就是它的这个回输回来的这些细胞是不是也带着这些什么高血糖或者高血压的这些病症呢？ 这个不会，这个它是间充质干细胞呢，它是一个其实是原始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带了病毒啊，就不存在这个概念。它回收体内以后，然后通过这个归航机制从血中从那个血里流动以后，然后它就能够修复损伤的组织器官，而不是那种就是我抽取的脂肪里边就是带有什么东西，这是两个概念。对， 这个就是举一个比较大家通俗容易理解的例子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大河，比如说你是长江，我是黄河， 对， 咱俩是不一样的。然后呢30岁的时候呢，从我这儿提取了一个干细胞，然后呢从你那儿提取了一个干细胞，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干细胞就有点像这个水分子 H2O。 对， 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河，最终都是 H2O， 它给你分离出来的东西就都是这个水分子了。所以说就不存在说带有比如说你这里边的沙子啊，我的这里边的泥巴啊，其实不带有这些问题。 对，然后我想的就是，哦，我从这里舀一瓢水，那边舀一瓢水，那这水里的东西不还是有的吗？ 对，因为它是只要是你没有血液的感染病，比如说 HIV 艾滋病啊，像这种特别或者是肝炎这种血液性的病，它提取的都是健康的。 哦，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血液病的话，我们是没法进行这个干细胞。 对，血液病的话，它因为它是这个都是无菌饲养实验室，然后它会很忌讳这种你有这个血液上的病，然后他就不会让你做这个东西。 好，那这样我们帮大伙来梳理总结一下哈。之前我记得节目当中说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是不行的，现在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是不能做的，然后呢孕妇是不能做的，然后有血液传染病的朋友是不能做的。 对， 还有其他的禁忌症吗？或者是其他的人群是不能做的吗？ 其他的还要看，就是比如说这个根据你自己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会问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心脏病、肺气肿、肌肉萎缩、牛皮癣，这种是否怀孕，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提前要跟我说你的病症的程度到达了什么地步。如果要说很轻微，那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包括之前说的这个心血管也是，要轻微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要是很重症就不行，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衡量的一个尺度吧。 这些方面的朋友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哈。 对对对。 那如果想要尝试这种自体干细胞的抗衰老的话，我们提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吗？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些疾病他自己严重程度也不是特别了解，我需要比如说先在国内做一个简单的体检吗？还是说我去了这个日本之后，相关的美容院或者是这个医疗机构，他需要要求我出具一个体检报告啊，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证书吗？ 他不会硬性要求你，但是最好有一个近3个月的一个全身的体检。还有 包括哪些项目呢？这个体检项目， 体检项目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脑核磁啊，然后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些检查，然后这个胸部，然后整个全身的这个 PET CT 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些血液，主要是血液。血液方面呢，主要是它参考3个方面吧，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这个肾脏类的，还有是微量元素，这3个方面。然后呢，就是你会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数据嘛，然后你可以带给医生看。但是无论是你做没做，全身检查他不会做的，就血液检查，你到了那儿，你不管是你之前你昨天做的，你今天到了医院，你还得再做一次。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说相关的这种安全性。 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做一次。 最好我们有一个3个月内的这个体检报告。如果没有的话，最基础的这个血液的检查，在你第一次去问诊的时候，其实也会在当地的医院要做这个项目的检查了。 对对对。 那如果选择在日本接受这种自体干细胞的抗衰老治疗，整个的时长需要几次？我们刚才说了是大概需要2次复日。然后呢，第一次是问诊以及提取干细胞，然后第二次提前1个月，然后进行干细胞的培养，然后呢自己去日本接受这个回输。整个每次的这个大概的耗时是多长时间？ 每次是第一次治疗，就是血液检查跟提取脂肪，大概是1个半小时。然后如果你要是问诊比较详细的，那就看你跟医生怎么沟通了。基本上我感觉我的经验是3-4个小时，就已经 足够了， 足够了，对，足够了。 那第二次再去呢？ 第二次再去就直接他会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拿到你的这个自己的 ID， 然后里边是有所有的这个合格的这个盖章的证书，是你的细胞长什么样子，然后回输多少，你的计划是什么样子，他先给你展示一下，然后再按照计划给你进行回输。比如说我是搭配了面部跟全身啊。然后我是先注射面部，然后呢再利用这个静脉点滴再进行这个全身的回输。大概也就是

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复日进行干细胞抗衰老的治疗。在节目上面的最后啊，有听众朋友就想知道，在日本如果接受了这种抗衰老的干细胞治疗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或者会不会在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好好休息啊，有一些忌口啊，这些有没有讲究呢？ 这个其实完全没有，这种东西跟体检可能还有一些区别，它会体检的话，它会让你吃一些清淡的，不要油腻啊， 提前别太劳累啊， 对，不能太劳累。但是这个干细胞呢，就是没有特别的限制啊，但是它有一些反应啊，就比如说在面部注射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眼部周围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比较多嘛，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的眼部皱纹，我是想特别强调要进行这个修复，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些就是有红疹或者是有一些内出血，但是它因为它用的是全球最细的针头，所以它不像是比如说激光拉皮啊，它还会给你做一个修复面膜，它也不会给你开药，这个东西就是第二天就好了，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痛苦的，也不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反应。 这就是我们说局部注射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面部出现一些比如说红肿的这个情况，但基本上自己可以很快的消化掉， 对，消化掉， 然后呢自己可以代谢掉这个相关的这个面部的问题， 对， 这是局部的。如果是选择我们说这种静脉注射的方，就是点滴注射的方式，这个会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吗？ 静脉注射基本上没有，这个很安全，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就生理盐水，然后加上稀释一些这个干细胞在里边，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安全这个东西， 也不会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的这种反应，饮食上也不需要忌口， 对，饮食上也不需要忌口，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所以说基本上即便是我们说局部注射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局部的这种红啊，或者是有淤血的情况，也能很快的被我们身体吸收掉，也不用太过担心。说到这个我们说局部注射如果加了干细胞脂肪，它和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我们说这种局部注射的技术，其实听起来有点类似的地方，都是把外面的东西打到我们的这个局部的地方，比如说像面部有这个水光针啊，肉毒素啊，甚至肉毒杆菌，这个我们说这个玻尿酸什么的，注射到我们面部的局部，都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说抗衰老的状态，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如果添加了这种干细胞的话，它和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美容的方式或者说抗衰老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东西其实我其他的这个美容项目相比吧，觉得我还特别询问了很多，因为有很多客人都跟我强调这个我的面部能够有多大的效果，然后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嘛，就是在日本问了超过5家吧，应该是这种干细胞诊所的医生， 就有对比是吧？ 对对，我也得对比一下他们的解读，因为日本的医生是相对保守一些，他越保守就说明越真实，他不会是夸大一些东西，所以他给我的解读呢，就是这种异物的填充类的产品，就像那种透明质酸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呢就比较立竿见影，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 起效快， 它是即时的，它没有2到3个月的一个恢复期，然后呢它就是马上就立竿见影，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的产品能够媲美它这种优势，但是它多次注射会面部很僵硬，这个咱们应该是比如说都有这样的朋友说 美容感觉这个脸越来越假， 对，越来越僵嘛，对对，所以就是说会有这种僵硬感， 做不出表情了， 对。 然后呢但是这个干细胞呢，然后它强调还是强调这个纤维芽细胞的这个再生，所以它会越来越自然，它会把你的这个细纹呀，还有法令纹或者是皮肤肤色，它甚至给你调理过来，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过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自然，让你的皮肤有弹性，然后非常饱满啊，这个感觉是完全是跟那个其他的方式比的话是优势是很大的，但是可能价格高，然后呢效果又没这么快，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接受度吧。 我们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问你，如果选择了自己干细胞抗衰老的话，你说它的这个代谢周期，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期大概是2到3年， 对，2到3年 啊，这种局部注射的方式它的这个保存周期也可以达到2到3年吗？ 如果保养的好的话，这是很多医生跟我说，就是一定要保养的好。 对，这个保养的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概念我们如何来界定什么算是保养的好，什么算是保养的不好呢？ 对，而且那如果我万一我这个注射了之后没有效果，然后你医生说啊你是保养的不好，那我要保养的好我还用注射干嘛呢，对吧？就是所以到底怎么样看到底是哪个起效了的， 毕竟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对 对，反正这个日本的医生一直在跟我强调要涂防晒霜，其他的倒没说一些，就是因为他如果你做完这个干细胞这个面部以后呢，他会有这种3个月以后会有这种效果，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皱纹减少呀，整个的这个饱满度有了。但是你一定要配合这个防晒。因为如果要是每天再出去，这个有紫外线的照射呀，他就一直，反正不止几个医生都跟我强调过防晒的这个东西，防晒保养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不光日本的医生，咱们国内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也会告诉大家，其实紫外线是直接让我们皮肤出现衰老的一个罪魁祸首。像紫外线当中的这个，我们说对我们皮肤的长期照射，不仅仅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衰老，而且可能会引起这种色素啊、色斑的这种沉积。所以说防晒非常重要。除了防晒，其他方面还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比如说他会不会给你推荐说，你配合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面霜，我们的这个精华，所以效果才更好。然后你要配套使用才能坚持到2到3年，如果你不用的话，就用一般的这个擦脸油可能就不太行，可能一年或者是半年就没有效果了。会这样吗？ 他不会直接推销，他不会说那个直接跟你说这个配合会使会更好，但是他会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说一遍，就是他的就是 他会推荐给你， 他会推荐给你，他不会强硬的绑定一些套餐这样。但是就是我自己的客户真的是觉得这个有尝试过这种外部化妆品的，会比那个只打这个面部会更好一些。 那咱们现在是有这种，比如说我不用说注射，我就直接在这个面部涂抹这样的方式吗？因为我记得当然这也是古代传说了，比如说什么中世纪有什么血腥瓦砾啊什么的，就是拿这个血液往自己的脸上涂，然后保持这个皮肤的健康状态等等。其实要是这么想一想， 血液 对呀、啊，这想一想，哎，好像跟我们这个从这个血液或者是脂肪中提取这种细胞，然后 很类似。 对啊对啊 对，这也是这个最容易混淆的两种美容方式吧。就是这个吸血鬼美容法呢，它翻译过来就是刺激自身血清肌肤的一个疗法，然后也叫做增强版的 PRP 美容。它是抽取几管血液以后呢，就是将那个血清血小板分离出来，然后将培养以后的新鲜的血清然后注入到这个肌肤的这个皮下组织，然后治疗的时候满脸是血嘛，所以就感觉跟那个跟那吸血鬼美容法是差不多的。然后一般这个一次治疗可以维持3个月，然后一年要需要3到4次。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促进这个疤痕的愈合，比如痘印儿，像这种东西它可能更那个明显一些。但是这个干细胞提炼的体积更小，它生长因子含量大，它有助于这个其他组织的生长，所以它还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干细胞相对于这个吸血鬼美容法，它适用范围要比它更广一些。啊，然后除了美容效果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让面部变得更饱满，然后实现那种真正的那个年轻化。它跟这个吸血鬼美容法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很大差别的啊。 这个和小麦说的，听说这种欧洲中世纪的 对， 直接把血液抹在脸 上 还是有区别的哈。 那现在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干细胞美容，我不需要注射，只要抹一抹就好的化妆类的产品呢？ 我记得上期节目张总好像提到了，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不需要注射，就是用自体干细胞给你培养成这种我们说外用的产品。 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早在这个瑞士的这个羊胚胎素，它就是可以制作成这种化妆品。但是自体干细胞是说是自己的嘛，就自己专属的那种的这种干细胞的外用产品，但是一定要，这个我建议一定要配合这个面部的注射。 光外用效果肯定没有这个我们说共同配合的来得好， 对， 而且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个只在外面抹一抹就太遗憾了。 对对对， 那这个干细胞如果像小麦提到的这个我们说外用的产品，如果我想要有需求，我可以在我们比如说赴日去自体注射干细胞的同时让它给我培养出来吗？ 可以、 还是说这个需要单独提需求？ 不用，单一起提取。 一起提取就行了。 就算我只做这个也都可以。 只做我们说面霜或者外面涂的这个也 可 以。 都可以的，对。 但是这个是单独收费的项目吧？ 单独收费的项目。 那这个比如说如果只做外用的，或者说我想既有这种我们说注射的，然后呢也有这种外用的，配合现在的有这个比如说优惠或者打包的价格吗？大概的范围是多少？ 这个是跟你培养的数量有关系，它是没有一个打包价格，它是有一个比如说这个20亿。是20亿的细胞里边，然后拿出5个亿做这个面部，然后拿出3个亿做外用化妆品，然后再有就是全身的投注。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不想在这20亿里边，我单独做这个外用化妆品也是可以的。价格应该是在2-3万左右吧， 2-3万左右，就看你培养的这个我们说干细胞的数量。 对， 多少？ 对，看看数量多少？不是，它这个外用，它是看你抹多长时间， 它是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啊， 比如说我某一年，就是这种，它这价格会有这样的 区别哈， 对，会有区别。 哦，那说到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很多的化妆品其实都有一个保质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干细胞，我们肯定要保持它的一个活性，嗯、尤其是这种就是外用的，可能比如说我需要有一年，我不想每次都来到这个我们说日本来去取这个化妆品，我能不能比如说一次做出一年的，我带回国，它的这个有效期能够保证一年吗？活性能保证一年吗？ 他会定期给你发，就是他一次给你发一个月的，他会给你邮寄过来。 哦，基本上就是他的， 他会保证你的这个 哦，一个月是他的这个我们说活性的有效期的保证在。 对对对。 常温条件下呢，还是说这个也需要，比如说低温，比如说放冰箱，我用一次拿出来一次， 这个没有限制。 哦，就常温就可以、嗯。 对，这个没有限制，对。 哦，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保质期还是比较短的，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因为它每次它给你的吧，都是一个月的剂量吧。 啊、 哦、啊，因为再多的话，它会有这个 活性 的，或者是对。 好，那既然要培养这个我们说干细胞，保持它的活性数量，你刚才提到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按照培养的这个数量来收费的，一个亿。十个亿、二十个亿是几个标准？那也想问问，如果我真的就不差钱那种，我就希望效果特别的好，二十亿我觉得不够，我能不能给我培养个四十亿、五十亿？我就需要这种高浓度、高活性的。 可以，可以，这个是可以的。 只要有钱，不管培养多少亿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新加坡的客户，他就是去了以后马上就觉得立竿见影，他就特别觉得效果特别好。 嗯， 他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三线的一个小明星吧。 嗯， 然后呢，他就连续两个月，然后输了二十亿，就是两个二十亿在体内。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那这个比如说我连续短时间之内输了很大的这个剂量，不会我身体不能耐受或者说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吗？ 不会不会，它只要是身体健康，它这个血管比较光滑，比较有弹性，它没有心血管疾病，它是完全可以畅通的。因为人体的细胞是有六十万亿呢，其实你四十亿它都不算特别的大的剂量， 整个的这个细胞的汪洋海洋里面都没有那么多了， 一下就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二十亿单位它一毫升、哦、很小。 对，我记得您在那个咱们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就说到过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可能有的诊所会跟你说，我给你打了什么1500毫升， 对对， 但实际上它里面真正能起作用的那个干细胞的数量其实是很少， 嗯， 但是大部分可能那些毫升的都是生理盐水了 啊、对，它用毫升剂量是没有意义的。嗯，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这个干细胞抗衰老除了我们说用于整个机体的这个调理，还会有一些局部的注射于面部，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可以去除皱纹，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听说过像这种干细胞局部的注射，比如说注射到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变得更加年轻态。 嗯， 我们之前其实做健康类的节目都跟大伙说，我们的膝关节永远是一个不断损耗的这个过程， 没错， 然后我们的这个软骨真的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如果年轻的时候干重体力活，然后呢同时我们说又经常的做这种下蹲啊这种下楼啊这种运动的话， 跑步都算 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膝盖骨或者我们的关节老化的更严重一些。 对， 那如果想要让我们关节变得更年轻态，甚至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就是这种运动员，他希望自己的整个职业寿命变得更长一些，我能通过这种局部注射的方式注射到我的关节，让我的关节保持一个年轻态吗？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干细胞治疗除了这个抗衰老，除了这个面部啊，还有全身，其实最好的效果就是这个膝关节。 嗯， 这个膝盖关节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变形性的膝关节炎啊，这种病症就是你刚才您所说的这种，就是过于负荷呀，就造成这个覆盖骨骼表面的这个软骨磨损的这个症状。 嗯， 然后呢，它是比如说是老化、肥胖、外伤或者遗传等，它都会引起这样的症状。然后呢，它是能这个干细胞的这个治疗呢，是能够达到减缓关节的软骨半月板磨损的这个效果，能够促进这个软骨修复，然后抑制这个关节的发炎，使关节内组织再生，然后大幅度的改善这个疼痛，尤其是韧带和肌肉的修复也非常好。 这个听起来确实是，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像我年纪，我的父母，我的那个公公婆婆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说这个腿啊，上楼的时候就特别疼，他们可能就中间的那个软骨已经非常的磨 没 对磨没了，然后甚至可能有的长了什么，比如你说你补补钙吧，那就长骨刺， 有骨刺，对 对，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种治疗的吗？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哦，那这个大概的收费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也是根据你这个培养的数量， 嗯， 就是你的局部这个都没有所谓的，就是比如我只想我是培养一亿，然后呢，这个他会根据你这个膝盖的这个情况， 嗯， 大夫会根据你膝盖的情况给你建议你培养的这个数量。 按数量收费就可以了，按数量收费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我们跟很多骨科的医生在聊这个，我们说关节老化的问题，骨科医生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软骨其实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它没有办法说 磨没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我们现在的打针啊、吃药的这种方式 让 它 再 长回来。但是您刚才说，如果用这种干细胞的这种食疗疗法，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软骨它重新恢复再长出来的。 对对对，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在日本现在主推，而且在美国、加拿大也主推。加拿大其实做这个干细胞，它只做关节类的，它其他的它都不能做，国家是禁止的。所以它这只针对关节类的做干细胞的这个修复，它是提取这关节液或者是脂肪，然后它提取这个干细胞，然后注入到体内。它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嘛，它不能说是马上这个 下了手术台就能跑了。 对，就我就修复了。它也是一个这个漫长的治疗过程，但是一定是有效果的。 对，因为那我这就特别关心了，因为可能家里人就会用到。那我比如说我就想带我妈去日本或者是加拿大，我做这个手术，就是做这个膝盖的治疗。那我大概整个的这个花费要多长时间？然后它这个治疗的时长要多长时间？然后它能够起到的效果是3年、5年还是怎样？ 是这样，就是它跟那个面部跟全身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就是面部是打在脸上，那个是打的膝关节，就直接打的膝关节，然后它是也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恢复期，它会让你软骨有一个再生的一个修复的一个 过程， 然后这个具体的时长呢，一是看你磨损的程度了，第二呢是它基本上是能保证1到2年你是完全，就是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疼痛，你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痛苦啊，它会相对来讲会减缓你痛苦很多这种。 那这个比如说最膝关节的这个我们说治疗，它的这个如果想要起到相应的效果，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说软骨的自我的这个修复哈，它会不会用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有效的这个干细胞的数量要更多，或者说它的这个注射必须要好几针之后才可以见到效果？ 一般的话是1亿的数量就够，一般我们这个做的这个 局部的话都是1亿，就跟面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就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有的是一个膝关节，有的是两个膝关节，反正一般做膝盖的话都是1亿的数量，但是还是要看这个磨损程度，还要看片子，要看是不是有骨刺，或者是这个恢复的情况啊是怎么着的，然后这个大夫会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方案， 就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对，具体分析这个东西现在可能不能笼统的说它有一个标准。 那咱们有没有比如说做过类似的这样的客户？我可能不对美容上没有什么诉求，但是我对这个膝盖疼痛的缓解诉求比较大，然后它大概的收费是多少的？ 有的，它就是按1亿的这个数量，现在基本上10到12万吧。 哦， 就不管你是打脸还是打膝盖，反正就是按你培养的这个数量收费。 对， 打哪儿不重要， 都是一样的。 那除了可以用于膝关节的这个，我们说让它的抗衰老、恢复年轻态，像这种自体干细胞，如果是局部注射的话，还有哪些方面是它现在在市面上可以应用的这种我们说抗衰老的领域，或者是这个具体的部位呢？ 它是只要是关节类的都可以， 就不光是我们说膝关节，像我们的肘关节啊，或者说像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有这种骨关节炎，就是手指的这种关节都是可以的。 手指的关节好像 不行，还是大关节， 还是大关节。对，然后呢就是面部，就是膝盖，其他的现在目前还没有那么多。 因为之前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干细胞可以改善不孕不育症，让卵巢年轻化的相关报道，也想问问这个张总，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是比较了解的，您听说过这样，比如说让卵巢变得年轻，因为现在我们说二孩政策放开了，的确有一些大龄的女性朋友可能还想要自己的第二个宝宝， 对， 能够通过这种干细胞的方式让自己重新，我们说恢复这种生育的能力吗？ 不能保证能恢复，但是对这个卵巢的这个抗衰老这不孕症治疗呀是有一定功效的，就是有这种案例它是治疗好的，也有打了以后治疗不好 没有效果的。 对对，因为它都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在全身回输的时候呢，有的人近视就好了，有的人近视就没好，就是他就是看你这个信号发在哪儿，就是看你的这个作用点在哪儿，他有的时候真是不一样，他很神奇。 那现在我们比如说科学就是医生能够控制他的这个信号吗？比如说我打了之后我就想让那个眼睛好，或者是 这个是真是控制不了的，这个确实是很多客户说有这个诉求，但是目前是没有这个，他只能看你身体体内的哪儿的信号强，他那个表面会对他再去修复。 有点概率的问题。 对，这个造物太神奇了。对， 因为它是血液流动的嘛，它是流动的状态，就看你 那个损伤器官哪个信号强，他就去哪儿修复。 哦， 修复完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辅助生育这方面，比如说希望这个让自己重新恢复生育能力的这种年轻态，它可能也就牵扯到，因为很多这种辅助生育的技术在某一些国家和地区，它其实认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技术，比如说在日本可以完成吗？还是说它是有具体的哪些国家是可以的，哪些国家是不行的？ 辅助生育是吧？ 对， 辅助生育的话，其实在亚洲就是日本和泰国 啊、哦，这两个国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哦、 是也是成功率比较高、最好的。 那像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加拿大，它是只允许用于膝关节的、就是关节的这种 啊，只允许用于关节的， 所以说在加拿大肯定是做不了这种辅助生育的这方面的干细胞的抗衰老了 啊。对对对。 哦，那像美国和欧洲呢？ 美国和欧洲，美国有，美国可以，然后瑞士跟德国应该是都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也是都可以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这种干细胞抗衰老，可能每一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诉求和目的。比如说想要做膝关节的话，再让这个张总推荐，可能他会推荐说加拿大，因为这个地方他只能做这个，他可能研究的比较专业。然后呢，如果想做面部的这种整个，他可能会推荐日本，因为性价比更高。然后呢，如果你有不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和我们说找的这个医疗的中介机构进行一个沟通，他会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目的地，然后推荐给你。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不管是选择了哪一个地方去进行干细胞抗衰老的治疗，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对于医疗机构的资质认证，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然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上网，比如说像日本他推荐了某一个机构给了我这个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认证书，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日本的比如说厚生劳动省，我可以查询一下证书的真伪啊， 都会查到的， 因为现在 造假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呀。 对对对。 那是可以去那个厚生劳动省的网站吗，还是怎么样？ 对，他是有那种就是你首先比如说他给你推荐一个那个中介给你推荐一个医院，你首先去查一下这个医院有没有官网，就是所有的不管是美容院大大小小的日本都会有自己的网站。因为那日本的这个互联网发展就没有那么快嘛，没有咱们国内那么快。不像必须有公众号啊，就这种就是可以不做网站了，但是日本是只要是公司都是有网站的。所以不，而且就是一般好一些的干细胞的这种长老机构它都有中文网站。而且甚至都有中文翻译，就是你直接跟他 沟通 就可以。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机构自己的网站，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我们说王婆卖瓜孩子卖自夸呢，他出示这个证据，这个假证明有可能就是他自己造的假呀，我查他的网站肯定是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真伪的。有没有一个第三方，比如说像咱们的食药监总局这种 类似那种 官方认证的网站， 对对对， 我可以在上面来查询。 那就应该去这个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网站上， 也是可以查询到的， 可以查询到的。 只要它是这个厚生劳动省颁发的证书真伪，在厚生劳动省这种官方网站肯定是能够查询到的。 而且它是比如说一般日本比较大都是私立医院嘛，然后它都是一个财团，这个财团呢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领域，你查那个财团也可以。就比如说 SBC， 就比如说一个我随便说一个医院，它可能是一个 SBC 的一个法人的一个财团。这个财团涉及到很多有医疗领域，有什么教育领域，所以它就是这个财团如果是非常靠谱的财团，可能医院也比较靠谱。 这也是都是我们说选择医疗机构的一些小窍门哈，提供给大伙儿。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呢跟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自体干细胞抗衰老的适用年龄到底是多少岁呢？来，张总， 20到80岁， 20到80岁是这个适用年龄哈。其实这个我们说适用年龄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是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会有困惑，这20岁我有什么好抗衰老的？我还正年轻呢， 对 吧？ 对 对对，基本平均能够想起这个事儿来，而且并且做的，基本都是在45岁以上， 45岁以上。但是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告诉大伙儿，像这种干细胞，不管是自体的也好，一体的也好，还是这种动物的也好，自体干细胞的治疗并没有很多宣传当中的那么神奇，能帮你年轻10岁20岁。 没错， 它更多的是让你保持一个现在的这种我们说身体的状态，让它衰老的速度变得更慢一些。可能想希望我们说回到20年前或者说10几年前。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歌唱北京，爱北京，